of smoky days, the stale cold smell of morning. The street lamp dies, another night is over, another day is dawning. Touch me, it's a reason to leave me on the floor with my memory of my days in the sun.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活动和运作，快啲登上绿建列车，睇下绿色建筑点帮大家减碳。下一站，创新建筑科技，组装合成同数码技术，起得高效又节能。下一站，让绿建融入生活，亲自然设计同可再生能源，舒适又环保。9月21至29号，一齐参与香港绿色建筑周，绿建前行。下一站，碳中和。 晚上8:32，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及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如果一班后生仔围炉吹水，你估下佢哋会倾咩？ 第一些个男仔就会问佢攞八字噶啦咩？即系 原则上系噶， 好奇怪啊！ 我唔会主动问人攞嘅，通常所有人一识你，佢就会成日都话可唔可以帮我睇下？ 表白啦，其实我想接受你，帮我攞八字嚟睇下。 佢系有不停地即刻联络我或者各方面嘅，咁佢每一次揾我嘅时候咧，我就话哦，我求下你唔好揾我啦，你真系黑穿我，而家揾我股票又跌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至5:00 FM99.7 新城资讯台，嘉嘉 T-Max JY 搵埋啲朋友一齐由外太空倾到揀老公，预埋你啊！ 学习新知识，增值自己多啲，人都充实啲啦。由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联同新城广播合办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今期课程有理财之道同埋学习有方， 仲有其他课程，即上 hkmu.edu.hk/lipace/cbmp 了解下啦。 10月23号截止噶啦。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我们随意地丢失感觉，我们。围墙内感到寂寞， 凝望着你偷袭，只好轻轻拖你，予以安慰，难逃避记恨。 天，遗忘明日见。今天跟你若不再见，微笑也有事。 望向天际线上那烛光，不知不正中未来重重难关，未破想有天说抱拥来过。 人生就是一场现实的游戏。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你就怕我又搵下去的勇气。 FM 九十九点七 至一零二点一，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带俾你年轻美学。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曼清。 好啦，又返到嚟呢晚上黄昏八点半过后啦，倾心倾城呢，我哋呢一个环节呢就叫年轻美学啊。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年轻呢？无论係心境啦，我哋嘅情绪啦，仲有我哋嘅样貌啦，喺身边咁有一位年轻美学嘅 人版 role model 啦。咁啊呢位神姐啊张慧敏。咁啊神姐，我哋喺过去三集里面呢，我哋都讲点样可以变成一个更好嘅自己啦，打造一个强大嘅气场啦，好似你咁，你都教咗好多路俾大家，令到大家咧都可以更加有自信地建立自己嘅形象啦，打造自己嘅品牌啦，咁仲有咧就系，尤其是对啲妈妈，你哋千祈唔好自暴自弃啊，我哋可以变得更加靓啦，更加精致啦，系咪？成为我哋啲小朋友嘅偶像啊，都仲得啊， 本来就 系 啦， 咁我哋今集咧好紧要啦。唉，年龄呢味嘢呢始终我哋都避唔过嘅。我最憎人呢行埋嚟就问你几多岁呀，咁样。年龄一向系我哋女人嘅秘密嚟㗎嘛。不过今时今日喎，我发觉呢原来变成咗。 哇，直情简直系我最鍾意四位话俾人知我几多岁㗎。 係呀。 嗱，你之所以怕俾人问原因系咩？因为你觉得讲出嚟，哎呀，佢觉得自己唔靓咯。但系如果我觉得我讲出嚟，我个样或者你睇落去，我俾我个实际年龄，嗱，唔系净系样貌，我想同你 讲。年龄变成咗一种 surprise 啊！ 系啊，同埋我个心境、我个能力、我个体能，原来唔系嘅。譬如我都有啲朋友六十岁人哋跑咩啊？跑全马，系咪啊？咁咪老老实实啦，后生过佢好多嗰啲十八岁都跑未到啦。所以其实唔需要再有呢个年龄同呢个能力或者某啲嘢嘅挂钩。 咁同埋好多无论系男性女性咧，好多时咧我都觉得俾佢个框框咧就系俾个 number。嗱，虽然我哋每一日都对住好多 number 啦，嗰啲唔同啊，但系我哋嘅年龄咧呢个 number 去到成日话嗱，你十几岁又要读小学，唔系因为几多 岁应该做啲乜嘢？ 系啦，咁啊十二岁要读完小学啦。18岁呢你仲未读完中学啊，你中间系咪臨班啊，你个能力系咪唔到啊，咁样。或者甚至入咗职场啦，你几多岁呢又要搵到几多钱啦，几多岁又要有男朋友。 几级啦， 系啦。系啦，几多岁呢喂你要。 结婚啦，跟住又生仔啦，跟住佢又，但系点解冇人问你几时死嘅咧？我哋本来都会死噶。 我哋咁样问翻转头得唔得 嘅？梗系可以啦。如果有人问我呢个问题，我 仲 系啊。如果有人问我呢个问题咧，我真系会即时问翻佢。咁你几时死啊？嗱，我会唔会结婚？会唔会生仔？或者有冇仔生？所有嘅嘢都唔知噶嘛。但系你会死系事实嚟噶。 生完一个啊，跟住咧。啊！拜年又嚟问你，你几时生多个啊？ 咁如果系我就问佢，咁你几时死啊？咁咯，咁嗱，你问嘅所有问题都系一啲 open， 冇人可以知嘅，甚至乎系个天先知。但系每一个人会死呢个咧，你就唔使问噶啦，肯定都要死一次。 但系唔少嘅女性朋友啦，我哋话啲师打咁样，佢哋咧都会俾呢一啲咁样嘅年龄啊，呢啲咁嘅 number 呢啲数字咧，系 好压抑，系冇压迫， 即系佢哋会加多好多重压力俾自己咧，就变成咗 日积月累嘅焦虑症啦。 哦，所以就有嗰啲咁嘅交友咪 ，sorry 啊，嗰啲叫做相亲嘅 apps 啊，或者相亲嘅 几多人嘅晚宴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就会有呢啲出现系嘛。 咁但系因为佢哋系要逼自己到某一个年龄咧，我要有男朋友；到某一个年龄，我要结到婚；到某一个年龄，我要有小朋友先叫正常嘅。咁佢变成咗一种系用世俗嘅价值观同埋眼光咧，去框死咗自己。 我又觉得呢样嘢咧，趁呢个我又要讲一讲咧，就希望大家都唔好再做呢啲咁戆居嘅嘢，呢啲叫愚孝。嗱，我哋中国人咧就好讲孝道嘅，就算我自己即系稍为有啲叫做研究响佛学，其实都系讲紧孝道。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发觉原来呢一啲嘅压力咧，好多时系源自于父母或者一个错爱啊，错爱嘅先系用咗一个错嘅方法去表达爱。咁然之后父母可能就觉得我话会死啦，剩低你好孤零零啦，希望你嫁得好啦，希望你有头家啦，希望你有仔女，第日咧又可以叫做咩啊，送你终老啦。系啊，即系养系咪啊？所有啲嘢诸如其防唔到噶啦。 但呢啲，我觉得已经系好古老啊，或者已经好不合时宜啊。 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嗰啲父母仲系好多依然冇合个时宜啊嘛，佢都系将佢自己嗰一套认为好啊。我系你阿爸，我系你阿妈，唔通我难道我会害你？ 即系用佢上一代嘅眼光， 我唔会害你噶嘛，我系为你好噶嘛，你有冇质疑我为你好啊？ 咁如果我真系要因为你为我好， 系 而去俾呢一啲， 我为咗令你安心，为咗达到你对我嘅关心，要识抬举啊，明唔明啊？咁于是乎咧，其实你讲紧嘅嗰啲即系年龄焦虑各方面嘅焦虑，嗰、那个焦虑系源自于人哋俾你嘅压力。其实嗰个焦虑唔系我哋本身会有嘅焦虑。你点解会无啦啦咁讲真啊？今年唔死我大一岁噶啦，系咪啊？每一年嘅生日我都大一岁。其实呢个系好自然而然嘅嘢嚟噶嘛。 但系身边咧，我谂你同我身边都一定有啲朋友咧，就系为咗要俾其他咁传统眼光眼界嘅人咧睇落去系一个正常人。咁呢佢就到到某一个年龄呢一定要求其都搵一件。 渣男都嫁过嘛。 係呀，渣男哥嫁过啊，搵个拍住先啊，到时到后啊点都要啤一两件。 然之后仲有呢就制造咗好多社会嘅悲剧甚至惨剧啦。就係、是、因为有啲你諗下，其实每一个嘅受伤啊嘅孩子嘅心灵都成为一个受伤嘅大人。咁有你諗下有几多人而家社会有好多嘅即係问题呢，或者好多人嘅心灵空虚啦，咁多嘅受伤，其实就因为其实个 family 开始从来都冇俾过一个爱同埋一个真係孩子係叫爱情结晶品。即係经过咗爱情呢件事你先至有呢个结晶。 但係嗰两个人走埋一起嘅时候佢哋以为真係有爱情。 唔係呀，嗰件事嘅以为佢哋两个只不过係咁啱遇着刚刚你有你各取所需嘅一段，其实简单啲係一个买卖嚟嘅啫。咁但係你话如果未考虑清楚，或者你根本就为咗达成某一啲嘢为生仔而生仔，其实 BB 呢个細路仔係 by product 嚟嘅啫嘛。因为我好爱佢，我哋愿意将我哋嘅爱去延续去下一代，系咪？咁嗰个下一代系 by product， 但系当你发觉原来行埋一齐，其实真系讲真的，同呢个试管婴儿都冇乜两样嘅，即系你个目标系为生仔，喂，某啲家族可能都需要嘅，就 系 为生仔而结婚噶嘛，为生仔而生仔噶嘛， 生多啲分多啲 嘅，冇错。咁嗱咁讲嗱，嗰啲系另计嗰啲生意嚟噶嘛， 系嗰盘生意， 系嗰盘系生意嚟嘅。咁但系一般我哋嚟讲，如果你话将嗰个婚姻或者你将呢啲咁嘅压力成为咗自己嘅一啲压力，然之后你去做咗，咁但系做完咗之后咁又点咧？ 但系现代女性。即系我觉得真系唔可以咁样揸颈就命喎、啊！你要我喂降低我自己嘅要求，降低我自己要嘅标准。 但系首先系我哋要知道，都要 set 个 standard。就算孝顺父母，唔系咁样孝啊，唔系牺牲自己嘅幸福去成就人哋嘅满足啊。 因为咧，每一年拜年嘅时候咧。啲家长咧同你讲啲说话就变成一种好大压力。 你点解觉得一定要同佢拜年啫？ 拍紧拖嘅咧，佢就会问你几时结婚，系佢嚟你屋企拜年，系你就算唔喺屋企，佢都会俾说话你嘅父母听啊。好多人就 系，但系嗱呢一样嘢，如果系咧，我唔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会唔会有啲做父母或者做紧父母嘅人听咧？我系希望你哋自己要明白真正 压力自己， 真正嘅爱系尊重，系放手，系支持佢。结与唔结嘅自由啊，唔系去话俾佢听，喂，嗰啲三姑六婆你试下，嗱，我你知我对仔女都大嘅，其实如果你讲适婚年龄，佢两个都结得啦，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有啲人嗱，从来都未有咁不识好大嘅，你又不如大家放马过嚟试试下。咁如果佢哋会问我，喂，佢哋拍拖未？佢哋结婚未？我会话俾佢听，我真系会咁讲，喂。 佢哋拍唔拍拖同埋佢哋结唔结婚系佢哋嘅事，咪关我哋咩事？ 系啦，阿神姐依家仲追求紧自己嘅爱情， 冇错。求緊包養，所以我一定要執到自己好靚。O、okay? K， 所以咧，你係特別愛自己嘅，係咪？ 冇錯。 但就算我唔係求包養，我都要愛自己。其實愛自己咧， 喂，咁又唔可以拒絕嘅，如果堅持包養， 有咩咁？咁但係正因為係我愛自己，所以我先至唔可以咧將自己摆咗入去一个世俗嘅 number 嘅枷锁嗰度， 唔系你系拒绝。其实简单啲讲，呢啲枷锁 我拒绝就犯。 你只要拒绝，其实个枷锁就锁你唔到啦。 明白。 做节目揾 AI 就得。 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呢批十班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不是所有交往，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 把时间填得满满， 提及咩字眼你哋好似好大反应咁啊。 同情，大家好，我係陈子健。其实喺残疾人士嘅角度嚟讲呢，唔使咁样同我哋咁样讲嘅。其实我哋只不过係身体上面出咗问题啫，唔識行路嘅普通人就得㗎啦。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竞逐游戏都可以比赛化，黄暴天地你捉我闪竞技赛，极速一对一追逐战，考体能又讲战略，6至13岁小朋友可以报名参加，奖品丰富。9月份有试玩体验，欢迎大人细路免费齐齐玩，现场仲有越野玉兔打卡位添。黄暴天地见。 广东人炮制美食出晒名，潮州菜、客家菜、粤式饮茶、点心、街头小食。香港以至整个大湾区的美食其实蕴藏浓厚的历史文化。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世界随意门主持叶泳诗找来一班中小学生介绍源远流长的粤港饮食。历史文化学堂，粤港饮食历史文化，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带给你。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主持清姐胡曼清， 好，头先翻到嚟咧，我哋就系讲啦，唔好俾个年龄焦虑咧，系或者系俾一啲世俗嘅眼光去框死自己，几多岁系要做到啲乜嘢，咁要达到咩境界，但系。年龄呢真係我哋最大嘅敌人嚟，因为尤其是我哋女性。 我觉得年龄唔系，地心吸力系。 点啊 所有我都话几多岁个女人都有諗下有冇办法可以提升嘅。嗱呢、个提升呢唔系淨係话面嗰个 body 嘅提升，系你自己个人嘅生活水平嘅提升啦，我哋学识学历嘅各样方面嘅学历，唔系嗰啲 certification 嗰種學歷啊，係學習能力嘅提升， 同埋個閱歷啦，人生閱歷。 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做一個有，我哋要學習做嘅係一個有智慧嘅人。咁當你做一個有智慧嘅人嘅時候咧，你就會明白我唔需要乜嘢要，我究竟應該在乎係乜嘢，唔在乎係乜嘢。其實原來去到最後都同取捨有關。 但係幾有智慧嘅人咧，其實面對住啦，喺職場啦、家庭啦、婚姻啦、幾個層面咧，都唔會話完全冇問題噶嘛。因为我哋迎难而上， 问题天天都多。 咁但系当问题俾佢积累到咁上下时候，有时原来我以为自己冇压力啦，冇焦虑啦，我以为自己系开心果啦。咦？但系有一期啊，瞓醒啦，啲即系皮肤咧，硬系有时暗暗哑哑，冇乜光泽啊，或者咦，我觉得。 即系咧头发个分界咁样，好似 越嚟越角啊，越嚟越阔系咪啊？咁眼界系咁阔就好啦。 咁其实我系咪发生咗啲咩问题？ 嗱，其实咧我又想话俾大家听，因为我咧就有睇呢个中医嘅。咁我就话呢，因为嗱，许多时女性呢可能觉得自己嗰啲可能我哋嘅生理周期啊，可能觉得唔系咁顺啊，或者咩成啦，你哋可能觉得冇乜问题。但系原来唔系啊，阿中医话俾我知呢，女性更年期呢系可以早到三十几岁。 唔系吧？ 系。所以如果你会发觉呢，嗱，譬如我哋以为更年期先有嘅症状，譬如飙汗啊、潮热啊嗰啲咁样呢，系成间湿晒嗰啲咁呢，原来唔系淨系五六十岁更年期嘅女性先至有。同埋仲紧要嘅系乜嘢呢？所以点解而家其实生小朋友都难嘅，因为佢三四十岁已经停经啊。因为更年期嘅症状就系你停止冇 period 嚟啦，原来都有呢个情况。咁佢话点解呢？系因为我哋太 stress 啊，佢哋影响咗我哋嗰个黄酮体啦，亦都影响咗我哋嗰个叫做各方面嘅荷尔蒙分泌啦，系令到我哋 dry out 咗。嗱，明明嗰样嘢，嗱，简单啲讲，可能我哋有嘅肌油咁讲啦吓，我呢啲肛油可以行几耐嘅？哇，你夹猛谷，夹猛谷，夹猛谷。而等佢提早挥发咗，行唔到尾 咁我要接多啲 WD 40落去啦。 嗱，呢个仲有好多牌子可以试下嘅。咁所以咧，我哋谂一谂咧，就系原来有呢啲情况，所以入去到咩情况，我哋点讲咧？病向浅中医。又或者我哋其实原来呢中医呢讲緊嘅固本培元，我哋好多时我哋追求嘅好多嘢系治标唔治本。譬如我今日喂爆晒疮，其实都系压力嘅一种。或者话我瞓觉瞓得唔好，成晚湿晒，亦都系一个压力嘅一种。或者我觉得喂，我话俾你听，我试过原来呢你瘦，原来个人 stress 呢个皱纹同埋个松弛好紧要 ，collagen 流失都会快噶啦，绝对系。 咁咪会冧爆山咯。 系啊，所以人哋见到你成个人谢晒咯。所以原来咧，我哋要发觉咧，就系一有好多呢啲 symptom， 你唔好成日以为系咁噶啦，系黄噶啦，系乜噶啦，系乜噶啦。 我仲觉得即系我哋香港咧，女性最罩忌咧就系个面啊，有啲黄气啊。 黄气啊！罩一罩黄气，睇系边隻黄气啦。有啲黄气都有啲用嘅。 系咪啊？系嗰啲面色泛黄咧，会令到你即系觉得自己咧好冇光彩。 你讲呢样嘢啱， 我 见过好多人问过我，点解我块面可以咁白？ 系啦， 好白净，好靓。 所以我成日你唔见我成日望下望下你块面。 同埋咧，其实好多人以为咧去调啦，這个我又系私人醒大家嘅，就好多人以为咧去信嗰啲化妆小姐。嗱，我唔系话所有化妆小姐都唔得，系得嘅。但系佢咧就当咗块面系调色板啦，佢就会攞嗰啲叫做唔同嗱，你个底色就搽啲黄嘅或者粉红嘅、绿嘅去 balance off， 跟住咧就帮你调一啲譬如呢只加呢只嘅foundation 嘅颜色，等你睇落去咧就会个面色靓，冚咗啲黄气。 跟住你嗰个化妆品专柜咧，一买就买咗14盎嘢啦。 冇错，但系个重点系咩呢？其实你喺入边透出嚟嘅嗰种气，嗰种底色咧，并唔系你从个面咁讲。 你买几多都原来都系治标不治本。 同埋仲有一样嘢。你买咗翻去之后，你用唔用咧？其实我觉得我哋女性咧，嗱，个个人搵钱都唔容易。 早几年咧，原来我买咧，我发觉原来有好多嘢到咗期过晒， 系啊，我嚟掉啊嘛， 一掉咧，掉成大袋 啊， 我觉得自己好浪费啊。 所以我就系话咯，我话你买完翻嚟摆到，你又用唔切嘅，肯定唔会用得切嘅。结果你啲嘢就系嘥同埋抌。我哋搵咁辛苦搵钱，结果咧，原来你系 benefit 唔到自己。 啲人 我有时有谂过，我有想。我都唔想讲，都冇位数啦。 嘥晒。 咁但系个问题系，如果我哋将佢用得喺啱嘅地方，系咪可以令到自己喺入边吸收得到，变得更好？我成日都觉得大家咧舍本逐末，就净系谂表面嘅嘢，但系就冇谂下其实有啲嘢系要下基本功嘅，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变得靓嘅。 有个底做上嚟。 冇错，有个底做翻起，即系其实你要由自己嗱，譬如我 打好个基础。 喂，讲下讲下，我哋做第四集。 系啊。 其实一路同大家讲紧嘅，由自信啦，我哋爱自己啦，去到而家咧，其实由头到尾，我哋都系希望将我哋喺由内而外散发嘅美丽，咁自己嘅美丽从来都唔系由人哋定义， 咁啊令到自己更加可爱， 同实性格有啲关 系。 系 啊， 但系咁， 我觉得自己可爱，我咪会更加爱自己咯。 我可能想讲，如果真系一个有自信嘅女人咧。特别可爱嘅原因系咩咧？佢识得爱人，佢唔会有个女人，我觉得最乞人憎嘅系咩咧？唔抵得。佢有咩咁靓啫？佢好好咩？佢咩咩咩啫嘛？佢所以乜乜 但系当我爱自己，做得自己更加好咧， 咁行出嚟，我会更加会紧张我周围嘅人，因为我好，我都想佢哋都咁好。 唔系我咯，嗰个系，即系我靓，我都希望佢靓。同埋仲有你，因为自己嘅自信比起够，你会懂得去欣赏他人的美丽，而唔系只系会喺度嫉妒唔抵得，系咪？唔系，我觉得好多时女人一个问题嘅，就系心动咧，但系唔行动嘅，即系话我想。譬如运动已经是啦，是不是？或者我想做， 我是动也不动， 不动都是动的，是不是？令到自己不动如山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会想想啊，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做，或者有很多机会我们有没有去把握，跟住然之后所有的事情，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即是神姐咁靓，这个万里长城都不是一日 build up 的。咁但是你如果行了第一步，跟住又做好自己，洗干净块面，擦返足，唔好即是唔好成面面油，跟住执返靓，都系嗰句，你洗好个日日见到你洗干净个头，梳好个头，啲干净企你衫又烫好，其实你已经争好远啦。 同埋呢，我哋坐咁耐啦，一路嗰啲射灯一路射落嚟啦，我见阿神姐佢系冇泛油光。 我冇补过妆㗎， 系啊，冇唔使补妆㗎，以前唔系㗎。当你皮肤呢麻麻地嘅时候呢，我哋试过坐喺一啲射灯下低，哇，唔够15分钟。 呢啲位浮晒上嚟， 已经要印油啦。系啊，争好远啦，呢、這个就系你嗰个皮肤个质素啦，系唔可以喺外边用化妆品咧去冚咧，可以做得到 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我觉得女人嘅靓咧，一定系咩咧？一定系由个自信由自己开始。嗱，譬如即使我而家嗱，譬如阿青青见到我啲皮肤都好咩成，但系你唔够自信咧，你就会成日真系搵块镜照下啦，系咪其实仲争啲咧？啊，我系咪呢度又争啲咧？你已经唔 care。嗱，即系咁，纵使我而家真系可能都有啲 位，咁你魅力就散发咗出嚟啦。 因为当你嗰份潇洒自在嘅时候，你真系人哋睇你都唔一样，佢唔会你要攞放大镜嚟睇我，咁咪随便啦，系咪？咁但系与此同时，我唔会理你有冇揸放大镜啦，或者你有冇点样评价啦，而系我已经有足够嘅自信底气话俾自己，因为我做足功夫啊嘛，我真系有护肤啦，我又真系有咩啦，我每一日行出去嘅时候，我都知道自己系 at 我自己嘅最佳状态啦，咪够咯。 我自行我道。 冇错，我自己嘅美丽，我都话人生嘅美丽由自己定义噶嘛，我自己嘅美丽咪由我自己绽放咯。喂，你识得欣赏，识货啦，系咪？你唔识得欣赏，你唔中意睇，咪擦盲你自己对眼咯。 咁我又唔会咁委屈嘅， 系咪？咁我唔会噶嘛，我唔会 唔会叫啲周围嘅人委屈嘅。 咁又要讲翻呢样嘢啦，真系嘅，随喜功德。人哋见到你靓，佢见到你开心，系咪？见到你，哎呀，你好正啊，精神好好啊，佢又会对住你笑，你又会对住佢笑。其实呢一个社会系需要更加多嘅呢啲你美丽，我美丽，因为你美丽，你美丽，我更加美丽， 令到真系自己身边嘅人更加靓，更加健康。其实系成个社会咧，我都觉得有。 讲讲下你呢个节目都功德无量喎。 系噶，我哋系帮紧人噶。 冇错， 即系叫大家，即系叫醒你，无论你系咪诈瞓，我哋都叫醒你。喂，理下自己啦，唔好咁撇啦。 系啦， 唔好搞到自己咧成只国宝咁啊！我知呢一排大家即系睇完奥运之后，又有好多节目，有咁多 concert， 好似即系好辛苦啊！咁，但系嗰对黑眼圈咧，如果你唔搞搞佢，对眼袋你唔理佢咧，你就真系会变成国宝级嘅一只生物噶啦！ 嗱，你一讲国宝，我完全唔会对佢入咗，因为我唔系咯。 咁所以咧，大家一定咧要效法，好似阿神姐咁。事实上，我好佩服佢嘅，因为佢系好勤力噶，佢不断咁冇放弃过自己噶，所以点解可以真系成功登陆，都咁容光焕发，行出嚟散发无限嘅自信，砰砰声咁。爆出嚟嘅自信咧，好紧要。如果大家都想可以爆出无限嘅自信咧，今次咧啊第四集啦，去到呢一个年轻美学，哇，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美？学习令自己更加年轻啦，无论系心境啦、样貌啦，同埋自己嘅智慧啦，都更加多 build up。希望大家听咗呢四集节目咧，都获益良多啊！因为阿神姐有好多真知灼见咧，平时真系唔容易听到噶。咁 Perface 咧，亦都趁呢个机会送礼物俾大家啦，送大礼288蚊黄牌嘅六 pass laser 不特止。知道大家咧对自己嘅眼袋啊眼圈咧都一定好有 concern 嘅，所以加多一个免费嘅胶原眼袋枪。哇，胶原眼袋枪，我话俾你听啊，哇，如果清除咗呢个眼袋啦，咁你就真系靓到好爆啊！咁同埋最重要一个六 pass 嘅 laser 咧，系令到你皮肤啊肤色咧系更加均匀。 靓晒，咁所以要打呢个热线，一定要记住呢个电话号码9651-5616 9651-5616。多谢 Perface， 多谢神姐，拜拜。 以上环节由 Perface 医学美容集团赞助播出。 FM 九十九点七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